第七课，李时珍。明朝的李时珍是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，他家代代都是医生。父亲给穷人看病，常常不要钱。李时珍看到医生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，从小就立下做医生给人治病的志愿。那时候当医生是被人看不起的。李时珍的父亲不愿儿子再干这种工作，但李时珍却处处留心向父亲学习，并且记下了不少药方。有一回，父亲遇到个难治的病，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。这时李时珍说出了一个药方，父亲一听觉得很有道理。病人吃了李时珍的药，果然很快就好了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就同意他学医了。他22岁就开始给人看病。李时珍一边当医生，一边研究草药。他发现旧的药书有不少缺点，许多有用的草药没有记载，有些药只记了个名字，还有一些药记错了药的性质和作用。他想，要是病人吃错了药，那多危险啊。于是他决心重新编写一部比较好的药书。李时珍为了写这部书，不但注意积累治病的经验，还亲自到各地去采药。他不怕山高路远，不分春夏秋冬，走遍了产药的名山，有时好几天不下山，饿了就吃一些干粮，天黑了就在山上睡觉。许多草药他都亲口尝一尝，判断药性。他走了上万里路，访问了千百个医生和老农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。几年以后，李时珍回到家里开始写书。他整整用了27年的时间，终于编写出一部著名的药书《本草纲目》。这部书有100多万字，记载了近2000种草药，是中药书中一部伟大的著作。这部著作已经翻译成好几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地流传。 征词：医学家、药物学家。代：穷人。穷，能够。解除。励志。治病。志愿。看不起。处处。留心。并且。药方。好药。记载。性质。作用。危险。重新编写。不亲自采药。不分分走遍遍三两亲口尝判断访问。 书本，整整，印，著作，翻译，流传。 阅读，华佗。华佗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医生，他从小学医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华佗的医术非常高明，不但能用中草药给人治病，而且还能给病人做外科手术。一次，有个人喝醉了酒，把腿摔断了，华佗给他做手术治疗。在做手术时，那个人酒还没醒，一点儿也不感到有什么痛苦，这给华佗很大启发。经过许多次的试验，华佗发明了一种麻醉药，为做手术的病人解除了痛苦。他用这种麻醉药给人做过不少大手术，人们叫他神医。华佗认为劳动锻炼对人体健康十分重要，他仔细观察了几种动物的动作，编成一套体操。这些体育活动能使人全身肌肉和关节舒展，增进健康。这套体操一直流传到现在。曹操听说华佗医术高明，请他来给自己治头疼病。华佗用针灸治好了他的病，曹操要求华佗留下来永远给他治病，可是华佗不愿意为一个人看病，他说妻子有病，要求回家去了。后来曹操知道华佗的妻子并没有病，非常生气，派人把华佗抓来杀了。不久，曹操的旧病发作，就死去了。